久不见，飞得好近，相隔好远。青竹却远在天边，从前从前，转眼今天。我怎么走，怎么还原，怎么飞回那单纯的世界，折好的飞机接着从前，怎么找回那一天固执的飞向那一个前面，划过身边，占我一切。怎么还原，怎么飞回那单纯的世界，折好的飞机里面写着从前、啊、怎么找回那一天固执的飞向那一个前面，直到永远。

的心动不爱爱 说话当中有时候会觉得爱情呢是不需要刻意去把握的，越是想要抓牢自己的爱情反而容易失去自我，事物原则失去彼此之间应该保持的宽容和谅解，爱情也会因此而变得毫无美感的形式。爱情就像是一捧沙，抓得越紧流失的就越多，你说呢？ 醒了，这窗里怎么亮着那不是彻夜灯笼，你为我点的烛火，我是一次邂逅红了那一场梦，我是醉倦不独自想被他允许我杯中见色鬼魅，我忘了我是谁，心情就像夜凉午睡，手里握着蝴蝶被单飞，不醉不归。多少天忘掉， 我 听 你把那 错都变成了煎熬， 我听你把那错 都说我像一脸听话岁月不了，今天我多情的打扰，因为你的美，爱匆匆一瞥不过两杯，看那雪纷飞却再也找不回，被白雪覆盖那些清脆，但是好像会拥有你唯一条件，我有罪，墨色的月结了霜的泪，我会记得这段岁月，小剑忘掉， 我听你把那 错拥抱变成了煎熬， 我听你把那错 把手像一脸情话岁月不了， 我听你把那错 请原谅我多情的打扰， 我的山水全部褪色，多情的打扰，请原谅我。不是这一位，我点的火 在那花间， 在那花间，你我犯了错。我的山水全部褪色，多情的打扰，请原谅我。不是这一位，我点的火在那花间里，我犯了错。

严格按照市政府工作方案的工作目标、工作任务和工作要求，认真清点登记违建物品、设施等，固定证据，为拆违工作提供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强力推进拆违进程。三是以身作则，树立队伍良好形象，由政治处负责及时传达市委、市政府会议精神，教育全市司法行政工作人员站在讲政治、讲大局的高度，在打击违法用地、违法建设方面以身作则，广大干部尤其是党员干部要率先垂范，在大是大非面前经得起考验，树立司法行政队伍良好形象。在全市五项重点工作推进中，市公安局周密组织集中警力，对涉嫌违法行为重拳打击，上线处罚，营造了高压严管态势。近日市公安局就相继破获两起案件。5月17号16时，市公安局环安大队接市环保局移交案件称，李奇庄镇翟各庄村一养猪场将养殖废水和所有污染物排放到该场南侧大坑中，造成该坑中砷和汞超标。接报后，环安大队立即安排民警提取现场污水废物和饲料。根据环保局出具的污水检测报告，环安大队将此案立为污染环境案展开侦查，并于当日将涉案人员傅某某传唤至环安大队进行讯问。经审讯，犯罪嫌疑人傅某某，女，43岁，燕郊开发区人，如实交代了自2010年3月与其丈夫宋某某，男，43岁，燕郊开发区人，在李奇庄镇翟各庄村占地约4亩，投资约100万元建养猪场，将养殖废水和所有污染物排入该场南侧坑中，造成环境污染的犯罪事实。目前犯罪嫌疑人傅某某、宋某某已被市公安局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6月3号，市国土资源局移送案件称，2011年10月，李奇庄镇白福图村于某某未经许可在李奇庄镇白福图村西北占地建筑，经实地勘测，占地面积46.88亩，其中建筑物水泥固化、砂石硬化所占用基本农田15.33亩，已造成种植条件重度毁坏，致使农作物无法正常生长。据此情况，民警立即对于某某进行传唤并了解相关情况。经讯问，犯罪嫌疑人于某某，男，59岁，李奇庄镇白福图村人，对非法占用农用地一事供认不讳。目前犯罪嫌疑人于某某因涉嫌非法占用农用地罪已被市公安局依法刑事拘留，现此案正在进一步审理中。红顿情今天播出友情提示，尽快公示年度报告。市工商局友情提示，凡是2016年12月31号前办理工商执照的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民专业合作社，请于6月30号前登录河北省市场主体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年度报告。逾期不公示的，会被列入异常名录。列入异常名录后，企业会产生不良信用记录，在企业办理贷款、信用卡和招投标等活动中对企业造成影响。希望各位经商办企业的朋友尽快公示年度报告，以免对企业信用造成不良影响。如果自己的家人、朋友有经商办企业的，希望市民朋友们能够互相转告，提醒家人、朋友公示年报。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三合新闻，接下来请继续关注品味1033的精彩节目。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长轴距一级车及标准轴距一级车运动版，以设计的智能、驾驶的智能和互联的智能，成就智慧杰作，助力社会中间力量。详询三合波士智达3725888。 刻着轻柔的旋律，将人们逝去的记忆慢慢印满心间，浪漫而又充满着温情的片段，如一张张光盘，

知道广千的你此时此刻是否依旧在守候电波呢？今天第二个小时在节目当中呢，和你一起伴随性聊到这个话题，就是说你曾经做过最叛逆的事儿是什么，或者你的孩子做过什么叛逆事儿？你可以在微信里搜索一下孙伟加关注，就可以参与互动，一起来说说你曾经做过最叛逆的事儿是什么，或者你的孩子做过什么叛逆的事儿。 过完整个夏天，忧伤并没有好一些，开车行驶在公路几无边，有离开自己的感觉，唱不完一首歌，疲倦还剩下黑眼圈，世界伤害在所难免，黄昏在泪中要黑夜，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铁决如铁，困难中有种烈日灼身的错觉，黄昏的地平线画出一句离别，曾经如永远，依然记得从你眼中滑落的泪，伤心欲绝，混乱中的中热泪，烧伤的错觉，黄昏的地平线，割断幸福誓言，相爱已经幻灭。首歌，疲倦还剩下黑眼圈，感情的世界伤害在所难免，黄昏在泪中摇曳，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坚决如铁，

平